限公司出品的原厂真酒。那为了保证大家的资金安全，咱们这次呢一律是酒到了开箱验货之后满意了再付款，所以说大家是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的，好吧？ 好的好的，再次感谢张总。15块钱买原价是560块钱五粮液的好酒，记好电话400169919，400169919，原价呢是3360块钱一箱的五粮液盛世佳酿酒，今天只要打进400169919的订购电话，就可以1680块钱买一箱五粮液盛世佳酿酒，买一箱送一箱，总共是2箱12瓶。同时呢还免费的送给大家1500块钱的中国北斗卫星通信网络电话充值卡。这样算下来呢，一瓶五粮液好酒才15块钱，时间呢还有1分钟了，能不能抢到就看您打电话的速度了。记好了，400169919，400169919，祝您好运。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高婷。咱们《警法在线》节目在之前已经连续3天重点关注了天津滨海的这个爆炸事故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京华时报》的一篇报道，发布会为直播记者提问，以此为题，在报道中呢又提出了一组问题，其中包括为何爆炸4小时之后才发布信息，记者连问4部门未获爆炸详情，为何不直播发布会记者提问环节，面对记者提问官方一度沉默，安平报告具体内容何时才能公开，安监局称若不涉密将部分公开，爆炸现场是否有700吨的氰化物，官方至今未明确回复氰化钠数量传言，为何不公布所有单位失联信息，官方未公布天津港消防支队失联人数，不实信息为何5小时后才辟谣，官方未及时澄清方圆3公里撤离的传言等等，这样的一组提问，这也让我想起咱们警法在线节目连续这几天关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政府信息公开的责任到底边界在什么地方，是否尽到了这样的一个公开信息、及时公开信息的责任。此外，关于涉事企业的安平环评资质是怎样得到的，经营资质又是怎样的，那么事发地的规划设计是否合理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还在等待。那也有很多人现在在朋友圈上面开始感叹说大家的这个关注的重心哈也已经开始偏离了，什么这些娱乐节目啊也又开始上到了这个关注搜索的这种热点的排行榜的前几位了。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现象，作为一个媒体人，作为一个生活当中的普通一份子，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无论多大的灾难发生，我们在面对灾难的同时呢，每一个人的生活确实它是在继续的，但是生活在继续并不等于我们不需要答案，并不等于我们不再等待，所以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继续等待事件的一个真相，这些问题的一个说法。好，来进入今天节目的环节。那么咱们今天节目主要说的一个事情呢，是和不诚信诉讼，尤其是交通事故当中的这种不诚信诉讼相关。就在本周四，一起交通事故纠纷在朝阳法院奥运村法庭开庭审理，并且当庭宣判。本来是事故无责方的何先生，在收到法院判决的同时呢，还收到了一张 罚款决定书。那吴泽的车主打官司为什么会被罚？这起个案又反映出了交通事故中不诚信诉讼的一种什么样的现象？那么相关的司法部门会如何来应对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说说这样的一个事情。一小段片花之后，来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朝阳法院的罗曼法官。罗法官你好。 哎，高庭好。 那么咱们今天刚才已经跟大家说到了这个主要的话题啊，可能在举国还继续在关注天津这样的一个事件的时候呢，可能大家觉得这个事儿好像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如果说是放在北京这样的一个大城市，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人他可能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形。有些人可能是因为自己对于法律上的一些误解，甚至会给自己陷入非常不利的，甚至是说涉嫌到违法犯罪这样的一个境地。像刚才我们在开头说到了，说是有一个姓何的先生，他在一起交通事故当中呢，本来是属于吴泽方的，但是他作为原告去打官司的时候呢，最后收到了胜诉判决，不过同时还收到了一张罚款决定书。那这个案子也是朝阳法院的奥运村法庭审理的，来自奥运村法庭的罗曼法官也是我们节目现场的嘉宾。那首先呢，就请罗法官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案子，这何先生的这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好，是在2015年的3月12号，我们法院受理了这起原告啊何某诉被告刘某以及保险公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在这个案件第一次开庭审理的时候，原告方起诉的意见是表示，他在2014年年底的时候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他所购买的二手沃尔沃进口轿车产生了因为这次交通事故产生了维修费用是99400余元，将近10万元。同时他提供了两张维修费的发票以及维修费的明细。那么在庭审当中呢，被告保险公司呢提出了让庭审这个让我们大吃一惊的一个答辩意见。保险公司的代理人表示，保险公司在事前的勘查定损过程当中发现的维修厂与原告当庭提交证据的修理厂并非同一家，认为原告涉嫌伪造证据，要求法院对这一个事实予以查明。 嗯，保险公司其实很多人会觉得保险公司一般都会遇到保险理赔的事哈，要不然就是很顺当的理赔了，要不然呢就是另外一种态度，截然相反，就是左挑右挑，说这个涉事的这个涉案的这个车一保险的时候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他不给你赔。那这个案件随着咱们案件审理的深入，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情况呢？ 嗯，好，然后之后原告就提出了这个当时定损的时候确实也存在定损的争议，但是针对维修的企业到底是哪一家，原告前后三次改口。第一次听审的时候，原告方表示说维修车辆的厂家就是出具发票的厂家。在我们当庭要求他询问维修人员之后，他又改口到说实际的维修厂家与出票的是分别不同的两家维修企业。但第三次听审又再次改口，表示说两家企业也全部进行过维修，并且中途还曾经向法庭提出过希望撤诉，但是因为法庭按照民诉法的解释认为涉案这个案件存在违法问题，并且实际受损的事实也没有查清，法院没有准许他的撤诉申请。最后通过保险公司申请的司法鉴定，我们查明在原告提交的59项维修项目清单当中，有30项都是不合理的维修项目，并且他提交的是一个二级维修厂的发票，却存在是用 4S 店的维修价格进行的报价。在维修的项不合理的项目当中，还存在使用旧件维修的情况。最终我们是以不诚信诉讼对他进行了罚款10000元的决定，然后结合他合理的29项维修项目，参考二级维修厂的工时费用和配件费用，最后酌情确定他的修理费是25000元。 也就是说可能没有修车经验的朋友哈，可能还需要稍微再简单的跟大家解释一下，按照常规来说，这个 4S 店的报价它应该是比这个二级修理厂的报价要高一些的。 对，要高出30%到40%，30%到40%。 所以当他拿了一个二级维修厂的发票，上面却是按照 4S 店的报价，而且在法庭审理事实的过程当中发现他这个维修当中居然还有拿这个旧件冒充新件来维修，这种情况下呢，显然他要求的99000块钱的一个维修费太离谱了， 与他的实际损失相差巨大。 可是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沃尔沃那是豪车呀，又是一个进口的豪车，出了一个交通事故修个几万块钱的其实也算是正常，那会不会是保险公司那边故意压低了这个价格，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这个通过审理我们发现，原告购买的这个进口沃尔沃轿车已经是第五手了，并且结合他的发票和银行转账记录，当时他是花了75000块钱购买的这辆第五手沃尔沃轿车，一个75000块钱购买的车辆，却要求10万块钱的维修费用，他走定损、走报废都不止这个价格，他就修出了这样一个超过购买价值的价格。 可能大家会觉得，哦，原来还有这样的可能性哈！看见外边马路上跑的豪车，本来都觉得，哎呦，咱可千万离他远点儿哈，别蹭了剐了，自己到时候这个赔钱。那么现在这个案子，刚才您也已经说到了，他其实在庭审过程当中，咱们发现的头一个漏洞就是关于这个车子您到底是跟哪儿修的，原告一方就说不清楚。 对， 那原告和被告都是他们本人出庭的吗？当面锣对面鼓这么直接来询问的吗？ 庭审当中有趣的地方也在这儿。第一次庭审的时候，双方都是由代理律师出庭进行的答辩。那么后来在事实查明的过程当中，法庭认为有必要要求原告亲自到庭，但是原告代理律师多次以原告本人在外地、维修人员害怕法官这些理由，没有按照法庭的指示让其本人出庭。等于说整个庭审，原告何先生本人和维修厂的人员都没有到庭来把他们所了解的事实向法庭进行陈述。 原告这一方一直都是只有代理人在出庭。 对。 哦，那被告这一方呢？被告应该刚才听您的介绍，应该不只是肇事的车辆的那个车主那一方，还有保险公司哈。 保险公司因为他是这个法人主体，所以他肯定是由代理人来代表这个保险公司进行抗辩。然后被告方呢，就是当时定损的全责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全责方，这个刘先生本人呢是出庭的，但是他本人呢对事故责任认定呢是没有异议的，并且表示呢他的肇事车辆投保了交强险，也投保了保险价值30万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要求由保险公司先行赔偿。 那按照他的这个说法，就是说实际上呢，作为被告方，就是肇事车辆这一方，他对原告提的这个诉讼请求呢，反正就觉得是这事儿呢是我全责，你要求赔那就赔吧，反正我这上了保险了。但是这个案件除了他当被告之外呢，他投保的那家保险公司也是被告。 对， 最主要不同意这个赔偿，说这个99000太高了，是这个保险公司。 对， 那么通过法院的审理是发现保险公司认为这个99000太高了，确实里边是存在了不少的猫腻儿。刚才您说到的，实际上他的维修费用应该是在25000块钱，这个费用是后来法院通过调查去找到了那家实际的维修厂来评的，这个找到的这个到底维修的钱是多少钱，还是有其他的方式定出来这个价格。 在审理过程当中，保险公司因为认为原告方提交的证据存在很多这个与实际事实、损失事实不相符的情况，向法院提出了针对合理维修项目鉴定的申请，最后做出来是有29项是合理的维修项目。那么在后续呢，保险公司它是撤回了针对维修价格鉴定一个申请，因为我们知道做一个鉴定耗时长、成本高。那么保险公司认为呢，结合他们询价的证据以及法院去调查的证据，已经足以能够确定他实际维修价格了，因此他撤回了这个鉴定。法院结合他结合同行业的二级维修店同样的工时费和相关配件费的一个平均的价格，最后结合我们最后鉴定的项目的最终的合理部分，最后酌情确定了这个维修费的金额。 那中间法官是不是也确实去找，试图去找到到底是哪家给他做的维修呀？ 对，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案件危害性也主要体现在这里。原本可能开一次庭一个月就能审结的案件，就是因为原告前后不诚信的这些诉讼行为，我们做了一次鉴定，法官进到现场进行了一次调查。因为我们按照原告提供的这个地址去找这个出票的修理厂，但是整条街我们来回走了三趟都没有找到，按照原告提供地址没有找到这个维修地点。 嗯， 开了五次庭，三次谈话，包括一次鉴定人员出庭，最终才把这个案件的事实查清。 嗯，那么听到现在呢，大家可能还想问说，哎，要是这样的话，这个原告他确实是有这么一个交通事故的案子，然后呢，他也确实是维修了车辆，但是他报了这个保险9万多块钱哈，那他中间他是说报了这个9万多块钱的发票，如果说哈法院没有发现他是假的，实际上他按照咱们鉴定应该也是25000块钱左右，那他是不是就通过这样的方式他把这个钱全赚自己兜里了？这个过程他是怎么来完成的？这其中会不会涉及到其他的一些违法，除了刚才您说到的不诚信诉讼之外，是不是会涉及到其他的一些违法甚至犯罪的一些情形呢？ 有可能，如果保险公司进一步的，比如说向公安机关去报案，具体查清保险的这个报险的环节，包括整个案件的肇事的这个事件是否是真实存在，整个环节如果是保险公司去报案的话，有可能涉及刑事犯罪，那么由公安机关进行侦查。那么在本案当中，他的这个危害也是在于他是通过司法手段想要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话，我们当然是要保护的，但是我们对于通过司法手段进行不诚信诉讼的行为，我们也是要依法进行处罚的。像这起案件它体现出的就是这么一种情况，他以虚高的价格，以不合理的维修项目想获得不正当的利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本案当中原告他这个不合理和违法的行为。 嗯，所以这个无责的这个何先生，他当原告去说我要把这个修车的钱告这个肇事方，告保险公司要回来，但是他因为中间做了很多假，他想多要回来，翻了往上要，所以最后他的这个目的第一没有达到，第二还被罚了10000块钱。 对， 其实如果哈像刚才咱们罗曼法官说的，保险公司再深究下去，他很有可能是触犯刑事责任的。 嗯，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嗯，那所以说这么做的话，不要大家觉得听到说，哎呦，原来还有这么一条生财之道呢。其实我们想跟您说的是说，这条生财之道，只要保险公司去追，那后边很有可能是有这种刑事的风险在的，那就不仅仅是钱的事儿了，那可能这事儿就比较大了，是吧？ 对。 那么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案子呢，是朝阳法院近期是在上周四刚刚当庭审理，然后宣判的这么一个案子。 嗯。 那么朝阳法院呢，也是在近期调研了涉及到交通事故方面的一些案件，我也看到调研信息的这个统计哈，说到涉及到交通事故的这个案子，有很多都会涉及到不诚信诉讼。那么这一方面的不诚信诉讼，它主要体现在哪方面，又有哪些特点？在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呢，我们请罗曼法官继续来和大家聊。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千万不要走开。 听 FM 不够，我要听听 FM。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上线啦！进入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听听 FM， 可以听新闻、听相声、听段子、听音乐、听北京的广播、听全世界的电台。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那我们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朝阳法院的罗曼法官，这会儿呢正在和大家说到的这个事情，也是在生活当中呢，虽然不能说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是也是应该引起大家足够重视的一个情况了。那么朝阳法院是根据调研呢，发现涉及到交通事故的案子里边有很多都涉及到了不诚信诉讼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刚刚呢，罗法官已经跟大家介绍了一个无责车主何先生，因为出了一个交通事故，他呢是想通过打这个官司啊多赚点钱，从保险公司那儿多要点钱，开了一些不太真的发票，但是被法院发现了。然后呢，虽然赢了官司，但是他还被罚了款，本身想要9万多，实际上这个损失应该也就在两万五千块钱的样子。那刚刚我们也说了，朝阳法院近期发现其实有一批案子啊，尤其是最近这一段时间，这个数量和比例都有所上升，就是涉及到交通事故的案子当中呢，它会出现一些不诚信的诉讼的情形。那么除了刚才说到的何先生的这种典型的例子，还有其他的例子也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往往这种不诚信诉讼都会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我们朝阳法院呢，经过调研，这三年我们院受理的机动车案件，发现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这一类型案件当中呢，以下四费方面存在当事人不诚信诉讼是比较严重的领域。 四费 分别是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以及车辆的维修费。那么就拿这个医疗费来说，我亲自审理过的一起案件，这个原告啊，他实际上因为交通事故呢，就是右脚趾的小趾有骨折，但是最终他主张的医药费有4万多元。那么在法庭在审查他的医疗费的证据的时候，发现有大量的是他治疗慢性肝炎的这个疾病的费用。然后我们就问原告说， 这也能拿做这个案子主张的这个证据拿到法院上？ 对，他就夹杂了大量的他自身原有的这个慢性肝炎的费用。那么法院就是向他释明了这个不诚信诉讼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然后呢他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最后把这一部分剔除去了。经过他自己和代理人的剔除之后，他把他的诉讼请求最终变更为了3000元。 那这样一个做法，他还有代理人，那这个代理人没有跟他讲过这个风险所在吗？ 有一些情况的时候，当事人确实自身的法律的意识、可以证据的意识可能并不是特别强，有的时候代理人刚刚接触这个案件，可能也没有详细的去阅卷。代理人当庭跟法庭的表示也是说，之前没有去仔细的看过原告的证据。当庭发现之后，在代理人跟原告释明这个风险之后呢，他也及时的把这些证据撤回了。所以针对他的这一起这个行为，我们最终是以训诫的方式进行的处罚，而且没有进行罚款。 本身是3000多的这种医疗上的费用，是这个交通事故导致右脚小脚趾骨折哈，这个数额其实算是一个合理范围之内的，但他要到了4万多，从常识上一判断就会觉得这个数额太过分了，确实票据有这么多。那如果说这个事情他没有当庭撤回来，或者是说不管什么理由，他就是实际上3000多的费用，然后拿了4万多的各种各样的医疗票一块去报的话，他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法律的处罚呢？ 通过2012年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我们能看到我们国家的法律对于整个的司法环境和不诚信诉讼的打击力度都是在增强的。首先是在包括司法解释当中增加了当事人本人如果不如实陈述的后果，法律后果。同时对个人的处罚的罚款力度也从最高额的1万元上升到了10万元，对单位的处罚金额的力度从最高额的30万元上升到了100万元。同时也加入了一个总的原则，就是民事诉讼应当按照诚实信用的原则去进行。所以对于原告，你本身是受到交通事故受害的一方，通常说都是你拿着合理的医疗费的票据、维修费的票据，应该正当的主张权利，但是却会出现这些情况。我觉得从原因上分析，可能是一方面是当事人他受利益的驱动， 还有可能就是我们谈到的误工费、护理费，一些单位他们的人事部门还有他们的用章制度不太规范，还有就是一些当事人他可能并不懂法律，像有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如果是说没有固定收入的这些人员，比如他可能就是流动商贩，他因为事故确实受伤影响到他的收入了，他不用去伪造误工证明，他直接向法官如实的陈述，法官按照他这同一行业的平均工资也可以对他的误工损失进行酌情确定。 等一下罗法官，这一块我确实我觉得是需要更详细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大家现在通过这么多年的普法哈，有一个意识已经基本上是根植于心了，就是打官司打的是证据，那我要说我有误工费，因为撞了车了我上不了班了，那我得拿什么证据出来，不都是得拿证据的吗？ 通常现在的这个纳税起点是3500元，如果是你是在你的收入在3500元以上的，那通常你要提交的是你上一年度的这个完税证明，同期的完税证明，以及你的工资条、劳动合同，包括你所在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这个证据链条越完备越好，证明你的实际损失，包括单位的人事部门或者财务部门该据他的人事章和财务章的这个公章证明你当月的损失有多少，这些证据如果完备来说的话，那法官自然会心里有一个确实的判断，但我们大多数见的情况就是没有完税证明，没有劳动合同，就是拿了一个误工证明，然后这个企业到底是否真实存在也没有相对应的企业营业执照，就是盖了一个章写明某某某因为交通事故休假3个月4个月，误工费通常都上万，1万2万3万都有，就拿这么一张纸就过来了。还有一些就开到3500块钱以下，像我们厅的法官在审理交通事故案件发现所有的当事人都说我就挣3500，我没有其他的完税证明，法官您看吧，就是我就是这么一情况。 那么刚才您说到的，实际上如果说确实是这个人，他现在很多人都是没有单位的嘛，就是自己养活自己，那么他们这种情况下，那他不需要拿证据出来吗？关于误工费这一块儿， 你比如说我就审理过一个案子，他就是在这个农贸市场里他经营水果摊位，那么他没有什么其他的证据，他也没有说正规的这种办工商的营业执照，就是等于说是游商一类的，那最后他拿了他的暂住证，拿了一些他其他的一些证人证言或者其他的，我们最终结合他的年龄状况，因为他30-40岁在北京的这种 算是正劳力呢， 对，我们就是还是按照相关的北京市的这一个行业的或者我们法院酌情去考虑他的收入水平，对他的误工费进行了最终的判定，给予了他误工损失，并不是说我没有证据这个费用我提供不了书证，法院就会驳回我的诉讼请求，法官也会结合你个人的实际情况，你是否处在一个劳动力的状态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不光是仅仅看书证。 刚才您说到了像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车辆维修等等这样的一些费用哈，是属于涉及到交通事故不诚信比较集中的几个点，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些点，作为法院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呢？当然我觉得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媒体向大家广而告之，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去这么做也算是一种方法，那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也请罗法官简单的介绍一下法院有没有什么更具体的应对措施。 具体的就是在新民诉法解释颁布之后，像我们法院包括我们法厅推出了这种当事人如实陈述保证书的做法，在立案环节到开庭之前就要求当事人本人签署如实陈述保证书，并且把相对应如果不如实陈述的法律后果进行宣读，那么我觉得在法庭这样一个庄严肃穆的地方自己签署自己陈述之后，然后把相关的法律后果都印在这个如实陈述保证书的背面让他知晓，让他一开始就知道不诚信如实陈述的后果像是什么样的，对当事人是一种威慑的作用，而且这一个做法在我们法庭已经实行了半年多了，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就是让当事人自己了解自己行为他可能会有的一个后果，法律上的后果，而且让他对自己切切实实的负起责任来。 对， 好的，非常感谢罗曼法官。那朋友们，咱们今天呢在直播部分的内容呢就是这样了，稍后由丹青带给您的是案例分析，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是高婷，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再会了。 节目最后来关注两个小案例，姐妹俩小纠纷竟然动剪刀，父子俩交通队打伤民警。不久前的一天，管某因为家庭纠纷竟然和亲妹妹小管发生了互殴， 在互殴当中，做姐姐的竟然用剪刀将妹妹的左胳膊扎伤，经过鉴定，妹妹的伤情是轻伤二级。近日，通州检察院以管某犯故意伤害罪向通州法院依法提起公诉。据管某到案之后交代说，他是因为家庭琐事和妹妹发生了争吵，而且那天呢吵得有点急了。妹妹先是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棍打他，他呢就从家里的桌子上抄起了一把剪刀扎向妹妹，后来两人是被邻居给拉开了。事情发生以后，姐姐管某自行到派出所接受审查。 2015北京榜样全面征集，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推荐身边榜样，期待您的参与。 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上线啦，用手机下载听听 FM， 即使不在北京也能听到咱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听听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不曾谋面，声音却常在。